朵轮回，风风雨雨，风风雨雨，一首歌唱了又唱，多少等待，多少希望。等待的却是彷徨无奈，只有梦里才是我不见的地方。盼不情目光，历历在望，历历在望，一句话相伴无妨，春夏秋冬与世隔望。盼不了你柔情目光，历历在望，历历在望，一句话相伴无妨，春夏秋冬与世隔望。忘不了曾经多情的眼眸，忘不了曾经的爱与情长，等待的却是彷徨无奈，只有梦里才是我不见的地方。情的爱与情长。